同大家係講埋《利未記》係最後一章。我記得我好耐以前讀《利未記》最後一章嘅時候，係好有好大嘅 expectation， 諗住《利未記》最後一章一定好精彩，係全書可能係最精彩嘅部分，係結尾。但係當我讀到嗰陣時，有少少失望啊！呢章書係講咩啊？係講許願，係關於許願嘅。拉下頭諗下許願同埋《利未記》嘅主題有乜嘢關係呢？覺得好費解。我唔係唯一一個係咁樣諗，有好多好多嘅解經家都覺得《利未記》第最後一章廿七章係一個附錄嚟，就好似作者諗唔到喺呢啲許願嘅經文應該擺喺邊度，於是就炒埋一碟咁擺喺度。《利未記》最後一章啦，咁樣樣係附錄。但其實《利未記》第27章唔係附錄嚟，係一段好精彩，一章非常非常精彩嘅經文，係同係許願有關。但係如果你讀清楚啲，唔係關於許願，係關於贖回你嘅許願。如果我哋睇唔到係以為係許願嗰陣時，我哋就睇漏咗好多精彩嘅經文。我相信我哋每個人都有呢一個經驗，就係大難臨頭嗰陣時，就攬住神，哎呀神啊，你救我啦，我唔掂啦。如果你係打救我嘅話，我就會咁樣咁樣咁樣咁樣。但其實如果你咁講嗰陣時，同神講咧，你已經許咗願噶啦噃。你話嚇咁就算噶啦，嚇咁就算噶啦。你話唔係啊，我隨口噏噶咋，我緊張我頭。先至咁講嘅咋，我唔係有心嘅。嗱，呢個就係最正係事情嘅問題。嗱，我哋一齊嚟睇睇《傳道書》第5章第2節係點講嘅。佢話：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開口，也不可心急發言，因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語要寡少。原來我哋同神許願嗰一位，是高高在上在天上，我們在地上的。不要說那麼多話說，說得就說，說多錯多啊，原來要寡言啊，要少一點說，不要立那麼多誓，許那麼多願啊。箴言20章25節又說什麼？人冒失說，這是聖物，許願之後才查問，就是自陷網羅。哇！自陷網羅都講出嚟，原來我哋許願嗰陣時就隨口噏啦。哎呀，神啊，你打救我，我呢樣就俾咗你啦，啊成為聖物。啊，你咁樣打救我，我又會獻乜嘢啦？獻完咗之後先至去查問喎，睇一睇，哇！原來我獻嗰只羊咁貴噶，將來冇羊奶飲噶啦噃。哇！我獻嗰塊地原來咁值錢噶。將來那塊地所出的跟我無關的了，這麼大損失，有人將自己獻了出來說，哎呀，我未 ready 的，我未準備好的，神你要我做什麼才行啊，我未 ready 的，你不要啊。生命記23章21至23節又怎麼說啊？你向耶和華你的神許願，償還不可遲延，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討，你不償還就有罪，你若不許願倒無罪。你嘴裡所出的就是你口中應許今生所獻的，要照你向耶和華你神所許的願緊守遵行。哇，這裡講得很清楚，你不許願倒無罪。你許了願你不去緊守遵行呢，你有罪噶啦喎，講得好清楚，冇人監你嘅，許願係自願嘅，神唔係話有啲經文話你必許願，冇咁講噶喎，係我哋自己要許願，許完願之後你就要償還噶啦喎。聖經入邊最好嘅例子係邊個啊？亞拿尼亞、撒菲拉，《使徒行傳》5章，冇人逼佢噶噃，佢哋自己話我要將我所有嘅田產係攞曬出嚟變賣咗，然後捐俾教會。後屘做咗之後又發覺，咦唔妥喎，捐咗俾教會，話我食乜啊？ 所以經文話佢留下幾分，就出問題啦。你唔係話將全部，你唔係許願全部話俾曬神冇問題㗎，不許願無罪。但係你許咗願，你又改變嗰陣時就有罪，所以遭到神嘅審判啦。嗱，好多時我哋諗起許願就會諗起起誓啦。嗱，呢個係亞拿尼亞撒菲拉嘅誓言嚟㗎嘛，同神嘅誓言。許願其實喺神面前嘅誓言嚟嘅，所以同誓言係有關。咁你話，咦？舊約又話啊，點樣許願許咗願要還願？新約好似有句經文話，什麼誓都不可棄嘅噃。咦？聖經係咪前後矛盾啊？舊約又話要做，新約又話不准做，係咪前後矛盾啊？嗱，我哋一齊嚟睇睇呢節經文，其實係記載喺馬太福音5:33-37。你們又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誓總要向主謹守。只是我告訴你們，什麼誓都不可起，不可指著天起誓，因為天是神的座位；不可指著地起誓，因為地是他的腳枕；也不可指著耶路撒冷起誓，因為耶路撒冷是大軍的京城；又不可指著你的頭起誓，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黑變白了。你們的話是就說是，不是就說不是。再若再多說，就是出於那惡者。嗱，呢度我哋要留意嘅，馬太唔係話什麼誓都不可起 ，period 完咗嗰句喎，佢係用個逗號，然後繼續有經文嘅。俾我哋有例子睇得到乜嘢誓係唔好起嘅，咩誓唔好起啊？嗰啲指住天啦，起誓啦；指住地起誓啦。所以香港人話指天篤篤地啦，就係咁嘅解釋啦。又指天又篤地啦。咁跟住點啊？跟住就啊，唔係誓神劈完，跟住就點啊？跟住咧就話耶路指住耶路撒冷發誓，又指住自己嘅頭嚟發誓。嗱，如果你有八角嘅話咧，就係、是。乜都俾佢指曬㗎啦，係冇指一樣嘢啫，係冇指咩啊？ 自己 係神自己啊，冇指神啊。原來聖經嘅教導係要指住神嚟發誓嘅。其實我頭先係印咗出嚟，雅各書5:12同埋馬太5:33-37係一樣，所以我都唔會再讀。但係不妨睇一睇利未記19:12。因為我們講緊利未記嘛，利未記19:12講咩啊？不可指著我的名起假誓，褻瀆你神的名，我是耶和華。有沒有見到這個有雙重的負面的東西在裡面？第一就是說不可，這個就是一個負面。第二個呢，假誓。通常我見到有，我們見到有 double negative 在一個句子裡，你將兩個 cancel 了可以。將佢兩個攞走咗，即係你見到經文講緊乜嘢？發誓係要指住神嚟到發真誓。如果你唔係指住神嚟到發嘅咧，係咩意思啊？你唔能夠確定究竟係真定假。咁我咪指住第二樣嘢嚟到指咯，因為我知道指住神嚟到發誓一定要係真噶嘛。我唔夠膽嗰陣時點啊？我就指天篤地噶啦，乜都俾我指曬，但係唔指住神。我不夠膽，所以經文說是就是，不是就說不是。你再多說的，你就是出於惡者的。是的話你就指著神發誓沒問題，不是的話你就不要發誓。經文是很清楚的，聖經絕對是不會有矛盾。希伯來書你不要以為就是舊約，新約也有。希伯來書6:16說什麼？人都是指著比自己大的起誓，並且起誓為根據了結各樣的真論。比自己大的是什麼？是神。你指著神來起誓，那就了結所有的真論。因為如果你真的知道我是講真話，我指著神來發誓，其他人就應該要相信你，因為這個是很大很大的罪。所以我們看到其實聖經沒有阻止人起誓，沒有阻止人許願的嘛，但是許了願之後就一定要償還，一定要還願，就是這個就是聖經的教導。 嗱，我亦都需要係講清楚，就係頭先已經講咗嘅，個個都認為利未記二十七章係講許願，其實係睇漏咗，係講贖回許願。神係准許人去贖翻自己嘅許願。如果我哋冇睇到呢一點嘅話，就會錯過咗好多好多好重要嘅信息喺入邊。嗱，今日嘅題目我叫佢做贖回應許，其實呢個係一個相關語嚟嘅。去到結束嗰陣時候，我會走翻嚟同大家講點解我叫佢做贖回應許，有兩個解釋，有兩個 meaning 喺後邊。嗱，先講講點樣贖回我哋嘅許願。嗱，經文一至到廿五節係好清楚。是那些屬得的東西，你做了是應許給神，你做了是你的獻了給神，這些東西你可以屬的，有人，有畜生，有房屋，有地。但是26節至到34節是講一些不可以屬的東西，有三樣是不可以屬的東西。我們先看看可以屬的，第一樣可以屬的，但可以屬回的人，有人愛神就將自己愛的人就係獻咗俾神。嗱，呢個例子係咩啊？記唔記得我同大家講母親節講過係撒母耳記啦，係嘛？就係阿哈拿係將佢嘅仔係撒母耳係獻咗俾神。呢個一個例子。又有人愛神愛到將自己係獻俾神嘅喎。聖經入邊有拿細耳人，參孫就係一個拿細耳人。將自己是獻給神。例如我好像我剛才所說，哎呀，我未作好準備啊，神，我可不可以贖回自己啊？這樣神說可以嗎？20歲至60歲，你是男人的話，你就給你的贖金是50舍客勒。如果你是女的，20至60歲就是30舍客勒。嗱，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就是舍客勒是什麼來的呢？是不是1元啊？咁50元啊？唔係嘅，原來一個舍客勒根據聖經學者是當時人一個月的薪水，一個舍客勒就是一個月的薪水，不是少數嚟噶。50個舍客勒就成50個月噶啦，成4年有多噶。你想下而家啊，你話賺3萬5萬閒地下，如果你話賺3萬5萬。你想成個死，講緊係10萬、20萬嘅金錢嚟㗎，嚟嘅贖金嚟嘅，唔係少數目嚟嘅。嗱，咁如果你冇夠20歲咧，啊，聖經又有講嘅喎，5至20歲咧係20個舍客勒，男嘅，女嘅咧就10個舍客勒，甚至有人係奉獻嬰兒啊，嚇1個月至5歲點啊，係可以5個舍客勒就係男嘅。3個舍客勒就是女的。咁如果老人呢，大過60歲呢，啊，有老人優惠卡啦，有老人優惠，15個舍客勒就是男的，10個舍客勒就是女的。嗱，有人可能咧同啲女性咧係抱打不平噶咯，以前都講過噶，可能又嚟噶咯喎，又抱打不平噶咯。點解男嘅係50個舍客勒，女嘅係30啊？咁如果你想俾多啲錢，你認為俾多啲錢係威嘅，咁你咪俾咯。其實有著數㗎，俾30嗰個係嘛？俾50嗰個貴啲㗎。嗱，但係又有一樣嘢要睇睇嘅，呢個唔係一個人嘅價值嚟㗎喎，呢個係工作嘅能力嚟嘅。因為你獻咗自己俾神，你就係為神所用㗎啦嘛，所以係工作嘅能力。嗱，講到呢樣咧，就啲婦女運動嘅人又會走嚟鬧我啦。喂，男女平等嘅喎，男同女係一樣嘅工作能力嘅噃。但係如果你真係咁諗嗰陣時，你知唔知原來猶太人嘅社會係男主外係女主內嘅？你睇人犯咗罪之後，嗰個咒詛係咩啊？男嘅係要做到汗流滿面啊，做工啊揾食啊，好艱難。女的怎樣加重了生養的痛苦，男主外是女主內。所以如果你這樣看那段時間，你就算美國的社會福利那個 system Social Security， 如果老公是外面做事， 個老婆喺屋企係打理家務嘅話，你知唔知將來嘅 social security 每男嘅攞$1，女嘅攞幾多啊？5毫子，攞一半嘅。嗱，比呢度聖經所講嘅少咗啊。所以如果你話係好打不平，啊，你話係重男輕女應該去邊啊？去揾美國政府嚟到投訴啊！聖經其實係已經係比較好咗。嗱，仲有咧啲窮人，你話54克勒，哇，邊度俾得起啊？俾唔起唔緊要，你可以去到祭司面前，然後同祭司講你嘅能力、你嘅力量，祭司就會估價，然後俾個新嘅估價俾你。哎，祭司好叻嘅喎，你唔好睇佢喎，唔好睇佢淨係識得喺聖殿入邊燒香啊，嚇喺度獻祭啊，識估價嘅喎。你等陣會見到咧，唔單止係人喎，畜生佢又可以估價，地佢又識估價，房屋值幾多錢佢都可以估價。好似而家我哋買屋賣屋嗰陣時候要個 appraiser 係嘛，仲要俾成200-300請佢翻嚟睇下你間屋，然後 appraiser。找個祭司，祭司懂做。嗱，第二樣可以贖回嘅嘢係咩啊？第一樣係人啦，第二樣係牲畜啊。嗱，牲畜咧就分開有聖、有潔淨同埋不潔淨。如果你獻咗一個潔淨嘅牲畜咧，咁咪點啊？咁就分別為聖噶咯喎，因為你可以係獻俾神嘅嘛。如果係潔淨嘅牲畜，咁你話人得啊？我蒙查查獻咗我個女嗰只小綿羊啊，佢最心愛嗰只小綿羊，而家喊到死去活來，日日就搲住我，啊！我一定要走去贖翻嚟。係嗱，呢度有隻老綿羊，喂，老綿羊係夠稱啊，仲好過小綿羊多肉啊，係對神啊有對神嚟講有著數嘅，換唔換得？神話得，你兩隻一齊攞嚟咯。小綿羊、老綿羊一齊就係屬於神，有冇搞錯啊？兩隻都屬曬神喎。如果你要換，唔理你係好嘅畜生換壞嘅，壞嘅換好嘅，兩隻都屬曬神，即係講咩啊？即係唔換得咯。啊！如果有人會咁笨就係、是，喂，咁我換啊，兩隻都俾曬神，冇人會咁做噶嘛？即係唔換得咯。咁如果你話不潔淨嘅咧？不潔淨可以換，就不潔淨不可以獻祭，不可以分別為聖，所以咧嗰、那個祭司係要估咗個價錢之後，將佢變賣咗，然後嗰啲金錢就用喺神嘅事工上高。嗱，你要走去贖翻呢一隻不潔嘅動物，你可以，但係要俾多1/5，照原本嘅價錢俾多1/5。嗱，除咗人畜生又可以贖翻房屋嘅喎。有人愛神愛到將自己間屋都獻咗俾神。啊，而家我聽見有時啲教會咧都會嘅喎，買咗間新屋，哎呀，我呢間屋啊獻俾神啊咁樣樣。認為點啊？認為呢個係象徵式啊嘛，神點會要我間屋啊？神住喺度就好咯，保守我係嘛？咁所以咪獻俾神咯。但係如果你真正係照住利未記嘅教導，你獻咗俾神，你點啊？你唔住得嘅喎，你住喺度。就要交租噶咯，因為呢間屋係屬於神噶嘛，唔屬於你噶嘛。如果真係照住利未記嘅教導，你係要交每個月交租，交俾祭司或者交俾教會。咁你話唔好搞咯，我都係贖翻，得又交1/5。啊，所以嗰個祭司咧估價咗你間屋，你加多1/5，你咪贖翻咯。嗱，最後啦，講贖地，地又可以獻俾神。嗱，地就麻煩好多啦，因為地點啊，又大地又小地嚇、啊，又近嗰個禧年有幾近啦，越近禧年就越唔值錢嘅，因為好快又要俾翻呢個原本嘅地主，所以好多嘢去諗嘅。嗱、啊，個大西又點樣嚟嘅分別啊？可以種一荷梅爾嘅就值50個舍客啦，咁你去比例，可以種2個荷梅爾咁啊，梗係100個舍客啦啦嚇。咁仲要計過近呢個係禧年幾多年，仲唔止添喎？如果呢塊地係屬於你嘅，係屬於你嘅祖先嘅，咁啊點啊？如果你到禧年你唔去贖翻嚟咧，就屬於神噶啦喎以後。但係呢一塊地如果唔係屬於你祖先，係你買翻嚟嘅，到禧年就點啊？要俾翻個地主噶嘛？ 所以神就要你立刻將固定的價錢即刻繳交俾祭司，因為唔係嘅話，將個地俾翻呢一個本來嘅地主，咁你呢個獻就冇咗噶啦。同樣，若果你要贖翻個地嘅話，又係俾五分之一，俾多五分之一。嗱，不過我哋講講就係唔可以贖翻嘅嘢有啲咩嘢嘢？有三樣嘢唔可以贖翻。第一樣就係初生嘅、頭生嘅唔可以贖翻，因為頭生嘅已經係屬於神嘅，你點可以贖翻地啫？第二樣唔可以贖翻嘅經文係叫做永獻，和合本譯佢做永獻，即係已經係分別為聖，係為神所有。嗱，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戰利品。當你打仗攞翻嚟嘅戰利品，呢啲就係永獻嘅祭，永遠係屬於神。所以記唔記得喺度《約書亞記》第六章講到有十九節話，唯有金子、銀子和銅鐵嘅器皿啊，都要歸耶和華為聖，必入耶和華的庫中。嗱，呢個亦都係原因點解當時有一個士兵叫做亞幹。阿干他就是收埋啲呢啲咁嘅战利品，结果招致杀身之祸，因为呢啲是属于神，你不可以是据为己有。第三样不可以是赎回的，就是十一奉献，又是已经属于神。嗱，我都听过有好多弟兄姊妹咧就话：哎呀，犹太人真系好咯，就系俾十一奉献，我哋啊要纳税。立完税又要俾十一奉獻，好多錢噶。但你知唔知原來猶太人係立三個十一奉獻嘅？第一個係俾神，第二個係俾係祭司，喺民數記十八章。第三個係俾窮人嘅，喺度申年記十四章。所以佢哋係立三個十一奉獻，唔係好似我哋想象中咁差條。嗱，有人可能話：哇，你講咗好耐噶啦噃。赎回赎回赎回，究竟有啲乜嘢嘅得罪，有啲咩信息喺入面先得噶？嗱，我哋系话过，曾经讲过许愿系要谂清楚，你唔好许完愿之后唔偿还，你唔好许完愿之后系后悔，有讲过噶嘛？点解嚟到呢一章嘅经文，神突然间话准我哋赎回？好有趣喎！嗱，如果你識得咁諗嗰陣時咧，你讀聖經就有進展嘅咯。嗯，你會開始見到呢一章嘅經文原來同二十六章係好相似。二十六章講咩啊？係講神，係講我哋嘅神係一位降福降禍嘅神。講到明㗎啦，就好似許願話你小心啊，你諗清楚你先至許願啊。但係你再讀二十六章，你會發覺咩啊？原來真正講緊嘅係呢位神一次又一次咁係俾警告，一次又一次咁提示，一次又一次咁俾機會人改過。上個星期講過，今日講咩啊？許願諗清楚先啦，唔好亂許願啦。但係如果你真係後悔嗰陣時，神點啊？俾你有機會係能夠贖回。但我哋開始明白點解廿六章同埋廿七章會擺埋一齊，唔係話係附錄，唔係話諗唔到將呢啲經文擺喺邊，擺咗喺度嚟未記最後嗰一章，唔係嘅，原來同埋廿六章係有一個連帶嘅關係。但其實如果你係比較一下二十六章同埋二十七章，你會發覺有啲係好有意思。嘅比較喺入邊，二十六章係講咩啊？二十六章係講神嘅應許咯，神嘅 promise 咯，神應許咩啊？神 promise 就係話你犯罪，我必會降罪；如果你係守我嘅律法，我必會係降福。呢個係神嘅 promise 嚟嘅。二十七章係講咩啊？係人嘅 promise， 係人嘅應許嚟。人向神許願，二十六章是講咩啊？係講頭先話你犯罪就降災， 所以個人就驚啦，係又為咗唔要神降災就點啊？我去守法啦，係被逼去守法。二十七章講咩啊？二十七章係講自願嘅，我係自願獻祭，冇人逼你噶，係你自願嘅。二十六章好明顯個主題就係講守神嘅律法，唔守嘅就會降災，守嘅就會降福。二十七章頭先講過，重要嘅信息唔係許願啊，重要嘅信息係贖回啊。二十六章是讲一位非常之严厉的神，但这位神是公义的神，赏罚分明的，你犯罪他就降灾，你如果是守他的律法他就降福，是一位严谨的神，是一位公义的神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这位神也是怜悯的神，给人很多很多次的机会提醒人，怜悯人，给人改过翻身的机会。二十七章讲什么？是一位怜悯的神，你如果许了愿，你后悔了，神话赎回给你赎回。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里面是有一个是救赎的信息在里面，是一个救赎的信息在里面。但如果你看不到的话，我讲一个故事就比较是容易看到。从前有一个是财主，在这个以色列有一个财主，这个财主是买了一个仆人，买了一个奴仆回家，用五十舍客勒是买了这个奴仆。他带了这个奴仆回家之后，他就跟这个奴仆说，他说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我家的家规很严的，你每天要几点起床呢？你要做什么的工作呢？你不可以赌博，你不可以饮酒，你不可以闹事，你不可以讲大话，你要守摩西律法。但是他跟这个人说，我是很公义的，你做得好，我是会是给你一舍客勒一个月，我会帮你是计住条数，我会帮你保管那些钱。但是如果你做得不好的话，我就会扣你一舍客勒。跟二十六章讲的那个神像不像？好公义啊，赏罚分明。过了三个月，这个奴仆赚了三个舍客勒，开心就不得了，开心就不得了。他的主人也都很开心，见到他就跟他说，他说，哎呀，我实在很喜欢你，不如这样，你不要做我奴仆，做我仔，我收你做仔。这个奴仆说，等我想一下先，等我考虑一下。个心就喺度谂喎，哇！你咁苛刻，你嗰啲律法咁严厉、咁严谨，仲得了嘅？收咗我做仔，仲唔俾你折磨死啊？嗱，我而家赚咗三个舍客勒噶啦，三个月，五年我赚几多啊？可以赚六十啊，中间可能系偷闲，如果有犯咗错，俾你扣少少。五年我就赎身啦。熟咗身之後，我中意嘅我咪留低咯。你當我好，我唔中意；你當我唔好，我咪走咯。打呢個咁嘅算盤喎，呢個主人話好好，你考慮一下。但係原來呢三個月呢一個奴仆，佢係用咗九牛二虎之力先賺咗個三個地客啊，唔容易賺嘅，好多律例嘅。佢越嚟越憎呢啲律例，越想守越係守唔到啊！他憎恨这个主人的律例，这些规则。第四个月怎样？被主人扣了一分，一个舍客勒。第五个月又扣多一个舍客勒。第六个月扣埋第三个舍客勒。突然间他的账入面空空如也，乜都冇晒。哇，他开始喊了，开始很伤心。主人走来问他，为什么你咁伤心？喊乜嘢啊？他说，如果这样搞法，我几时才可以替自己赎身啊？没晒了，我的舍客勒。个主人说，你真是傻了，傻仔了，你是想替自己赎身而已嘛，是吧？即刻拿个契约出来，在这个仆人面前烧了，烧了，就是这样，给他机会赎回这个仆人。哇，这个仆人好非常之感动， 非常之感動，非常之慚愧添。於是就認咗呢一個主人做爸爸，成為佢嘅兒女。嗱，奇怪嘅事就嚟啦，他原來承認咗呢個主人做爸爸之後，以前好憎佢個律例噶，好憎佢個規條噶。喂，而家因為我愛呢個爸爸，我想使佢快樂，所以我係甘心去守呢、這個仆人係甘心去守呢啲律法。雖然有時佢都會係失誤，唔係話成日都守得到，但係佢比以前已經好好多。同樣我哋睇唔睇到二十六章所講嘅就係呢一位嚴厲嘅神，佢係降災，佢係降禍，就係好似呢個主人咁樣樣。你做得好嘅，佢係會降福；你做得唔好嘅，佢係會降禍。但係好可惜，世上所有嘅人都係點啊？都係靠住自己嘅能力嚟希望去贖回自己。有人喺名利上打滾，希望自己名成利就，希望自己咁樣人哋就睇得起自己，就能夠贖翻自己。有人喺金錢上打滾，希望自己就賺翻嚟好多錢，變咗個財主之後就能夠帶嚟快樂，係贖翻自己。有人覺得就係靠自己嚟做一個好人，做一個義人嚟到贖翻自己。你知唔知道世界上所有嘅宗教都係靠人嚟到做啊？都係勸你做好人噶，係一件好事嚟噶。但係做唔做到？做唔做到真係靠自己做唔做到一個好人？就係好似呢一個仆人一樣做唔到。基督教唔係一個宗教，基督教係一個關係。基督教係同神嘅關係，就係好似呢一個仆人咁樣認咗呢一位主人做爸爸，我哋一樣係認咗呢位神做阿爸父，有咗呢一個父同埋仔女嘅關係，又雖然亦都係有主仆嘅身份。神係容許我哋係贖翻自己，贖翻自己。不可思議的是他用他自己的愛子，他的獨生子來到贖回我們，就是好像這個主人一樣燒了這個契約。但是神的計劃是更加好，他是派耶穌基督，是以他的血是贖回我們每一個人。當我們真的愛神的時候，我們會發覺守他的律法是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，但是我們要有這個愛心在裡面，如果不是就很難守。在結束的時候想跟大家再看一看，我說過今天的主題叫做贖回應許。贖回應許剛才說是有相關 的意思在裡面。第一個意思就是很明白，就是利未記二十章裡面所說的，一個人許了願之後突然間不濟，要走回頭，神是容許他是贖回他的應許。这个是第一个的解释。但我相信你看完第二十六章的时候，你会见到后面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在里面，就是另外一个应许。这个应许是神的应许，神应许人有一天他是会是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，是赎回我们这些罪人。这个是神的应许，神赎回的应许。在新約裏面有很多書信，保羅寫書信彼得、雅各和猶大，很多書信的開始，如果你留意一章一節，都說是神的仆人是寫這個書信。這個仆人這個字在這裡是和合本，就譯做仆人，但是原文是什麼？是 bond servant， B-O-N-D， bond servant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一个 bond servant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仆人已经是被赎回了，但他仍然是爱这个主人，甘愿是继续侍奉服侍这个主人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一个 bond servant， 都是神的仆人，都是自愿地留下是来到是侍奉我们的神。而当我们是侍奉这位神的时候，守他的律法，不是说他会被惩罚，好像26章所说的降灾过我， 而是我們愛這位神，以致我們是守祂的律法。在這裡利未記今天是去到最後一章書，希望大家見到這個結尾並非偶然，不是說就是說許願那麼簡單，是一個贖回的信息。你加上26章，你見到神的公義是26章，神的憐憫是27章，甚至差派他的獨生子來到是贖回我們。利未記就這樣完結了，我都很不捨得，但是我們見到全部利未記有一個是統一的信息，是什麼？就是順服，就是去順服神，守祂的戒命。但我們見到全部利未記可以是總結是一節的經文，就是撒母耳上15章22節。利未記是講獻祭的，是講公羊的脂油，但是撒母耳上15章22節怎麼講？聽命勝於獻祭，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。這一個就是全部利未記的總結。讓我們一起低頭做個禱告。主，我們感謝你，我們敬拜你，我們實在感謝你這位神是愛我們愛到是差派你的獨生子，是來到這個世上是替我們贖罪。主，你是那一位嚴謹的神，你的律法是不會改變的，你的律法你的戒命是永遠不變，變的是人。當我們是被你救贖，當我們是跟你有這個父子的關係或者父女的關係，我們就甘願這樣去守你的律法，守你的戒命。主啊，我們實在感謝你給我們利未記這部書，我們見到我們聽從是勝於獻祭，我們是順服是勝於是山羊是公羊的血。願我們是繼續是能夠是有這個心追求你的話語，願你繼續是開我們的眼，開我們的路，能夠是接受你的要跟我們講的話。主啊，願你繼續祝福這個是宣聖會的國語語堂。我們這樣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，阿門。